的时候心里跳，看过以后眼泪垂。花瓣泪飘落风中， 黑夜从容。你的泪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梦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同看海天成又朝我送走人间许多愁，春去春回来，花谢花会再开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让梦花香你心海。

心。

预计2017年年底完成所有楼座的二次结构施工，以及80%楼座内部装修和外立面施工，届时安置房将整体亮相。北京晚报消息，大红门传统批发市场天涯女装大厦将升级为互联网加女装体验店，商户从1100多户减少了一半。据丰台区工商分局介绍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疏解非首都功能以来，大红门地区已经有26家市场选择了转型或注销，已经注销吊销商户8000多户，另有700多户正在办理吊销注销手续。30号上午，北京五方天雅互联网加女装市场有限公司天雅一支部揭牌，这也是疏解以来丰台区成立的第一家非公有制经济基层党组织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